减少伤害之灾，尊重残障人士，爱护无障碍设施，改善康复服务状况，重视残疾预防，享受健康人生。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是周日，是我们说装修内容的时间。那么在装修当中啊，各个环节应该说都是非常重要，缺一不可的。但是呢，有一个方面啊，其实虽然说它是里子工程，但是呢它真的非常非常重要，这就是水电改造。那么如果在这个环节呢出问题的话，不仅是你在生活当中不方便啊，或者说呢装修的效果受到影响，关键是还有可能出现安全问题。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请到了有关的专家，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在装修当中水电改造这块的内容。好，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帝康水电改造公司的白金厂。小白你好。 主任好，大家好。 那么刚才我提到了这个装修当中的每一个环节都非常重要， 对， 是吧，缺一不可。但是呢说到水电改造啊，其实原来呢大家对于这一块呢好像并不是特别的重视， 不太重视 啊，因为它终究是里子工程哈，而且相对比较专业，大家就觉得嗨，反正装修成什么样就什么样吧，反正我也不懂。但是现在越来越觉得这个装修当中这个水电改造这块可真的是不能够有一点闪失。 对， 如果装修当中水电改造出问题了，那会有些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呢？ 这个是这样的，因为那个最早的话2000年以前，因为电器相对来说比较少，无非就是一个灯泡一什么，水管呢基本上走的明管，所以水电这一块呢就是出现问题的可能性呢略微少一点。但是随着咱大功率电器越来越多，包括为了美观呢，水管都走的暗管，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出问题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大。比如说电器超负载，这个容易引起跳闸，还有一个漏水，这个呢就是出现这种问题呢，而且我们业主呢由于不专业，就找这个问题找原因呢特别难找。比如说跳闸，经常出现跳闸的情况，那到底是哪有问题呢，哪的线有问题呢？因为这个线呢都是在那个房子里边，墙里边， 对， 你找的话你找哪个点还不好找，那只能让专业人士比如说拿摇表摇一下，看哪个线皮破损了，漏电了，就这种情况下就给我们业主造成比较大的困惑。 甚至有可能发现什么水灾呀、火灾呀，发现这样的情况哈，发生这样的情况。确实刚才您也说了，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哈，人们这个电器用的真的是非常多，用电量也是非常大哈。如果你这个电方面不规范的话，就会出现很多的矛盾。 对， 比如现在咱们电的都是按路分啊，都是一路一路的，像原来呢什么路不路的哈，可能都都弄一道就完了。 对 啊， 什么这个开关也是在一起，空调也在一起。 基本上原先就是灯一路，别的所有的插座是一路， 都是一路的啊。所以如果哪一路出问题了，你还得筛选，还得找啊，特别的麻烦。当然这个电方面是这样，那水也是一样啊，是吧？哪儿漏水啦、阴水啦什么的这些，你真的都得去找，因为现在全是暗的， 对， 它不是明的，因为明的话确实不好看。 而且水一漏的话，造成损失相对比较大。 嗯， 要么把自家地板泡了，要么就漏到楼下。 嗯， 就比较麻烦。 没错。嗯，我记得当时我那房子装修的时候哈，那时候我关于水电改造这方面的意识就不是特别强。 嗯， 当时全弄完了以后哈，来我爸就提醒我说，最好有一个水电图。 对 啊，你自己手里拿着，万一咱们有什么事儿的话呢？一看这图，哦，是哪哪是 可以好 怎么安排啊？ 对对对 啊，好查找。 对， 当时我就说，哎呀，哪那么多事儿啊？说人家水电改造那师傅也没提这事儿，然后你再去要吧，也挺不好意思的啊，那个觉得也挺尴尬的啊，算了，无所谓，哪儿就出事儿了啊，所以就没要。但是后来呢，还真是出一点毛病啊，这个找了半天，后来我爸就说，你看你当时要管人家要那个水电图，咱们多好找， 对 啊，这你还得一路一路的试，就特别麻烦， 对对对 啊。所以说到这个水电改造啊，确实是啊，咱们一定要重视起来。另外都说这个水电改造呢，它这个报价上面的陷阱非常多，那作为我们消费者应该怎么来提防呢？ 这个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在选装饰公司或者工长的时候啊，基本上就除了水电之外，可能还有瓦工、油工这种报价。 嗯， 但是一般情况下呢，水电改造的报价呢，就是装饰公司或工长呢，只会给我们业主提供一个单价， 嗯， 啊，总价不给我们提供，然后他写着按实际结算。 对， 这种情况下就给我们业主造成一个模糊的一个概念，比如说前期可能问工长了，说我这100平米的房子大概需要多少钱，他可能模糊告诉你，比如说5000块钱，结果呢？在施工改造的时候呢，可能就不是这种情况了。第一就是有可能会造成一个绕线的情况，再一个业主对这个单价概念不太明显啊，有可能做完了以后，比如说上万、15000、20000，这时候呢跟前期的预算误差相对就比较大，造成我们这个业主的心理接受程度可能就比较大的感觉，就是被骗了、上当了。所以这种时候基本上我们业主要防范这个呢，就前期一定要做一个预算。 嗯， 啊，我有这么多项，比如说我就50个插座，有一个大概的图纸，像您说的一个预算的图纸，然后最后误差你不能给我超过10%。 嗯， 对吧？因为现在一般的工厂或装饰公司，有的个别的啊，我们说前期不给预算的目的，就说白了就埋了一个陷阱。 对， 比如说瓦工他给我们报的价格比较低，你能对比的，比如说人家60，他给报50，或者说他赔钱45，其实在水电当中他埋了一个很大的雷。 嗯， 这是我们业主就后期可能就相对比较麻烦。你像前段时间我遇到一个业主，他80平米的房子，轻工辅料也就报了20000多，不算水电。业主感觉挺便宜，就在小区找那种施工队，结果水电给做了32000。 嚯， 这个就非常非常的这种，就 离谱了。 对，太离谱了。因为新小区的水电基本上也就，按我们正常的局部改就2000-3000块钱，结果他就忽悠我们业主就全改了。因为开发商他就说开发商的比如说存在这样的问题，装修完了出了问题我不给你质保啊。 嗯， 业主呢可能也不太懂一忽悠就全改了，结果这个水电的费用比装修的费用还要多。 嗯， 就吃了一个特别大的亏。 对，所以刚才您说的有两点哈，一个就是说如果是装修新房的话，这个水电改造这块一定要慎重，因为它既然是新房，很多的它这些走线呐、水管等等还都是可以的， 相对是比较规范。因为北京的咱这个房子基本都是大开发商做的，而且都是符合国家标准的。 对，能不拆就不拆了。 对，现在一般的厨房卫生间都是配的4平方的线，就是这个标准已经足够我们使用了。 嗯， 就是我们进行老房的二次改造基本上也是按照这个现在开发商建房这个标准来去做。 嗯， 除非我们业主有一个比较高的一个需求，我们再单独引线。就是4平方基本上就按说就已经合乎标准了。 嗯，所以说这个新房子的话呢，具体拆不拆啊，这点呢很重要的。因为你拆了的话，你再去做的话呢，一个是重复施工啊，另外呢这个价钱呢也会往上涨啊，这个很有可能的施工队呢是给你设下的一个陷阱啊。 而且就是开发商给咱布的线，人家是前期盖楼的时候线管浇入在楼板里边了，就是他的线都是活线，基本上因为他是先布管后施工。而我们有的装饰公司重新做完了以后，线反而成了死线了。 嗯， 这个线将来出了问题没法换了，所以就是说你造成了你二次多花钱，这个线造成了 改动还不如原先的开发商做的这个管。 没错没错。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经常会有这样的装修队，就是说先收你一笔钱啊，有一个简单的预算，然后最后说按实际情况来结算。 对。 这个的话呢最好不要这样啊。事先咱们把大概齐都完成起码 90% 啊， 对对对， 给你定好。当然完了以后呢，上下有一点差别，这个是允许的。 对对对，可以设置一个，比如说10%还是5%。 嗯嗯嗯，千万别说这个本来你给我一预算说5000块钱，最后你收我15000，这有点离谱了。 嗯 啊，所以事先的大家一定要把这些都算好啊。 对， 这个很重要。另外呢，像有一些新房啊，它是那种叫做土坯房， 嗯 啊，就是真的是这个墙面什么都没有弄啊， 嗯， 你进去以后呢都是什么这个像什么砖的啊， 嗯 啊，像那样 纯毛坯 啊，纯毛坯，纯毛坯，像那种纯毛坯房的话，刚才有些朋友在问，纯毛坯房它那个水电改造是不是我们要多做一点呢？ 对，基本上这样，纯毛坯房像新的现在的商品房或者两线房这种北京纯毛坯房。应该是没有， 嗯， 这种呢拿比较多，咱北京周边河北的，再一个，我们这个郊区，自己建的这种房子，就是纯毛坯房，这个呢等于就是说，就根据我们业主的一个需求啊，再做一个这个水电线路的一个改造， 嗯， 这个水电改造这个设计这一块呢，就是说我们业主呢往往存在一个误区，就是说留插座、留水管、留水口到底怎么留，好多都说水电是第一步，包括我们也经常说，对吧？但是在设计当中呢，它往往是其实从实用角度是最后一步，也说我们先必须把格局规划好， 嗯， 把功能区规划好，把家具电器所需要的东西全部规划好，其实水电无非就是根据我们这个房间你的功能区进行植入，最后基本就可以了。 嗯， 所以就是说我们包括我们纯毛坯，那必须先进行一个装修设计，包括你家具的摆放、电器的需求，这样确定下来以后就知道我们哪有插座、哪有水口， 嗯， 然后直接植入去就可以了。 没错，像这个装修确实像您说的，水电改造这是第一步啊，很靠前的，就要去处理它了。但是最后应用呢，是你整个全装修完了以后，你才啊这个用这个水电方面的一些事儿。所以有的时候你真是出现问题了，后面你想再改的话，特别麻烦啊。 对。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您说是先设计好啊，还是说嗨，反正我先这么干吧。干完以后呢，我床啊家具我都紧着我之前水电改造的那个设计， 嗯， 这是一种人，有的人呢就特别细致， 嗯， 人家把这个以后这个房子里怎么布置啊，家具怎么搁呀，什么这些人都考虑进去了。 对对对， 在考虑进去之后，人家再做这个水电改造， 对， 就感觉有地方使了。 对对对对， 嗯，您是不是也同意这个？ 应该就是先做设计，做规划， 设计 啊，水电相当于最后是植入， 嗯 啊，如果我们业主摸着石头过河，比如说装修的时候就比如说水电改造，哎，我按这个流程说我先进行水电改造，那基本上说拿留插座，这里有一个那一个，等到最后我们买进家具来以后，你会发现有一部分插座有可能就被家具挡住了。 是的， 有一部分想用又没有。 没错没错， 对， 有这种情况。 情况 你像我就是有一个插座就被我的床头给挡在里头了， 嗯，对， 所以我觉得特别可惜啊，嗯，我说你看这么一大现在需要这个插座地方特别多， 对， 最后没办法，每次啊我都把我那个就是，充电的那个插座哈，哎呀，在里边手伸进去找啊找啊，给插，永久的插里头，因为你太费劲了， 对对， 所以那就是事先装修的时候根本就没想到说那要搁床，怎么搁床，所以那就好像没有什么设计的就搁了一插座， 对 啊，所以这个东西咱们一定要事先设计好， 对对对， 好的，听众朋友，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说水电改造这方面的事儿啊。那如果呢你有些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正好的今天我们的行家在这儿，您的可以来咨询啊，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可以互相的交流啊。那有些朋友就问的特别细致，他就拿走线来说，托这个走线究竟是横平竖直好呢，还是点对点的引线为好？ 嗯 嗯， 这个呢就是从国家标准或者我们后期的维护来说， 还是点对点相对是比较好的。 嗯 啊，打个比方来说，我们开发商建楼，就国家这个标准啊，它这个线管呢是直接浇入到楼板里边的，也就是说在铺钢筋的时候，线管就直接浇入到楼板里边了。浇到楼板以后呢，等我们主体结构盖完了以后，它这个线管里边提前是预留钢丝， 嗯 啊，整体比如说窗户安装完以后，后期呢是钢丝带线，也就是说先布管后穿线。这样管呢基本上它都是点对点引线的，就是两点一线， 嗯， 这时候好布管。如果是按照横平竖直，比如说我们拐好多弯，这时候这个线呢基本就是拉不动了，这个 线就死线了， 就是死线就拉不动。所以在后期我们加入当中呢，我们一直都在强调，就是说最好就是点对点引线。因为横平竖直引线会造成什么问题？第一，我们多花钱， 嗯， 走的米数多，对吧？第二，就是虽然它溜边走了，即使你出了问题也不可能刨地，对吧？ 嗯， 线管出问题那肯定是换线啊。我们一般就是说把两个插座两个端点打开啊，这边的电线头跟新的电线头拧在一块，我们拿钳子从那另一头拽电线的另一端一拽电线，如果说这个线电线从这管里能拉得动，这叫活线。 嗯， 我们直接把老线拉出来，新线带进去，这就达到一个换线的目的。如果横平竖直基本上就换不了，因为这个呢等于是国家有一个标准明确说了，就是说超过两个直角弯必须加过线盒， 嗯， 我们点对点只能是两个直角弯，如果横平竖直的话基本是三个直角弯以上了。 对， 嗯， 所以呢横平竖直的话看起来挺规整的哈， 对， 这个横是横竖是竖哈，这个哎呀感觉好像特别整洁，好像技术还挺棒的似的哈， 嗯， 但是那个确实有它的弊端啊， 是 一个是多绕，对，中看不中用，一个是多绕线了，你会多花钱，另外像那种做法的话容易造成死线啊， 容易造成死线， 所以咱们就是点对点。但是点对点的话会不会造成有点乱呢？ 可能看上去相对比较 乱、啊， 但是实际呢我们把桌盖完了以后或者地板铺上以后你什么都看不见。 对 对， 对， 我们只能看到插座，如果有问题两个插座端口一打开线都能够拉得动，是活线，嗯，这是我们后期最终的目的，就容易维修。 是的， 嗯， 但是如果点对点的话有一些装修公司啊水电改造他不乐意这样， 嗯， 啊，这样呢会剥夺他一些财源。 对 啊，他这方面他赚不了， 费用会降低， 哎，他费用降低赚不了钱了， 对， 然后他还是给你弄成横平竖直，那这个时候我们作为业主来讲， 嗯， 跟他提一些要求他不干呢。 我们业主可以合同当中明确呀， 明确 我就要求要活管活线， 好， 对吧？你给我做出来，我必须能拉得动。 嗯嗯， 所以横平竖直的肯定是拉不动的。 嗯嗯嗯，所以呢，咱们就在合同里面见。 对 啊，写好就是点对点的，而且是能够拉动的这个线。 对 对， 对， 千万不弄成死线或者是横平竖直，看着好，但是不中用。 对 啊，这个很重要啊。另外刚才您提到就是这个线呢，它是有一个穿线管的， 嗯嗯， 外面有一个管。那么这个管一般它里边穿多少根线应该是合适的？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一般一根管，正常家装当中我们正常用的。是比如说插座一般最多就是三根线， 嗯 啊，腰溜的管穿 2.5 平方的线就是三根， 嗯， 如果灯线就是两根，如果四平方的线呢我们就用20管啊，就是来穿插座的三根，零线火线地线嘛，灯线就是零线跟火线啊，基本上就是两至三根， 两至三根，嗯，啊，像这种情况一般他装修队会给你玩什么猫腻吗？ 这个有些个别的公司就比如说利用我们业主不懂，为了忽悠多赚钱多走线，他会把这个三根线换成两根管或者三根管的去走。 哦，多用管。 对，同样按米数去收费。啊，就像我遇到过一种就业主上当的， 嗯， 就他全改了，从配电箱走了20多路管，20多根管。啊，一开始我还没看明白，我说也就有7-8路空开，怎么会走那么多？再一细看，哦，就一根插座，比如三根线啊，他给走了 3根管， 对，两根管 ， 三根管， 嗯 啊，这个呢就变相等于是增加了我们业主的费用， 嗯， 而且会造成什么问题呢？你从配电箱出来，20多根管同时从地上铺，横平竖直，将来我们贴桌那桌都会造成一个空鼓。 是的， 嗯， 所以说那个管里边呢，应该2-3路在一个管里是合适的， 对对对。 啊，如果他给你里边穿的特别少啊，穿的线特别少，然后多用管的话，这有他骗你钱的嫌疑在里面。 对。 嗯，另外呢，像它这个管里穿这个线啊，也是有讲究的， 嗯。 有一些线是可以在一起，有些线是不能够在一起，是吧？ 嗯，它这个主要还是根据一个需求，比如说我们 开关那就是一根火线一根控制线等于是啊，如果插座等于零线火线地线在一根管里，这个再一个就是强弱电，强弱电如果说你弱电肯定不能跟强电在一根管里啊，这个就是有一定规范。还有一个比如说电视，我们一般不跟电话线在一根管里， 对 啊，它会有一个信号的干扰，就是这个等于是分清就可以了。还有一个强电跟弱电最好保持一定的距离啊， 否则的话会互相有干扰的。 对，有一个信号的干扰，但是相对来说比较微弱，就是我们在家中当中施工当中能避免的尽量避免。 另外就是说您赞成哪种做法啊？比如说现在有一些装修队他自身呢是有水电改造的工人的，您觉得就是说就用他们改造呢，还是说在装修过程当中装修队啊是装修队你给我干别的，那么水电改造这块呢我找专业的公司给我做啊，这是两种方式。 对，这个我觉得如果我们业主略微有一点点时间但是不太专业这种呢，我建议呢就是说比如说你找一个好的工长，水电找一个专业的公司，再找一个专业的监理，基本上这时候就能既能达到省钱又能达到工程比较合理的这种一个 小 防止被骗的这种情况。如果我们业主就是就省钱有钱就想省心，那找一个大包公司有可能就掉到陷阱里边。所以前期呢那就得做好功课，就一步一步的自己就得进行预防。 像一般的这个装修队哈，如果他负责水电改造的话，这个水电改造这个师傅他应该是持证上岗吧？ 对 啊，那我要看他的证是吧？ 对对，因为 有没有这资格， 我们也不能全盘否定说比如说工长或者装修公司有的做的就不好，有一些做的也是不错的。但是呢我们业主呢前期你做功课，像刚才我们说的你必须点就点，如果我们看了他的工地一看，哎，这个师傅做的也还可以，用他也可以，但是前期呢必须合同当中注明这个我这个预算的费用啊是否跟这个合同相符啊，防止就是被坑被骗。 好的，那如果呢您说哈为了省心啊好协调，您找一个您认为比较踏实哈靠谱的这样的一个施工队，让他们里边的水电工人呢负责水电改造也未尝不可。但是一定要看他的活怎么样， 对 啊，技术怎么样，他是不是持证上岗，这点很重要。 电工一定要有电工证， 对 啊，水工证现在国家不强制了，但是电工必须强制有电工证。所以就是有一个选择一个安全性，专业公司呢基本上都是持证上岗的。 对 这个相对就比较省心一点。所以这个呢就是看我们业主一个自己的选择。 好的，那最后呢咱们再说说比如说水电改造这块哈，已经都改造完了，那个电咱们怎么来验收，水怎么来验收。 水呢基本上刚才我们说的比较少，水基本上就是能走顶尽量走顶，万一要漏水呢就好处理好维修。后期呢我们要有一个水电路图，然后水呢进行一个打压。打压呢比如说正常我们水压是一般的新小区是3到4公斤，按国家标准呢是正常水压的 1.5到2倍啊，我们一般打压就是8公斤左右，就半个小时，你掉压在 0.5 公斤以内就算合格啊。这个呢就是要进行打压验收。电路改造呢基本上就是如果新线略微还好一点，如果是老线或者局部改装，我们可以拿摇表测试一下它的绝缘电阻、电阻值啊，就是电路的验收啊。有的用比较简单，我们可以拿个，比如拿个电器，我们试一下插座啊，看是否通电正常，缺火缺地或者说缺零，它都能试得出来啊，就基本上这么一个。验收等于是。 好的，其实呢如果你找了靠谱的这个工人给你做的话，其实后面这个验收呢就是一个形式。 对， 那如果你真是找的不好的哈、啊、这个师傅给你做的话，后边这个验收哈、啊、说句真心话，即便你特别认真的话呢也有可能里边出现问题啊。 对，而且我们举个小的例子，比如说这零线火线地线这分颜色就很重要。对吧，比如说火线我一般都用，比如说用红色的，对吧，那个零线用蓝色的，然后控制线白色，地线是双色线。如果它规范用线，即使说将来这个公司他不干了，我们再找一个专业的电工过来， 接得上， 对，他也能分辨出来，对吧？我去怎么维修？如果说这个插座三根线都给您用 红色的，那将来再查这个东西就相对就比较麻烦一点，还得一根一根的去测。 对，其实规范的话是应该按您刚才说的哈，什么红的呀、蓝的呀、黄的呀， 对对对， 它是不同的颜色，它有不同的功能。 对 啊，现在有这样的公司，它都给你用一个颜色的电线吗？ 有这种，有这种，就是一个是为了省钱， 嗯， 比如说这个我们改的相对就不太少，但如果正常买新鲜的话，它可能买三盘或四盘，啊，如果说这个总量的话，有可能一盘或两盘就够了，他就买了一种颜色或两种颜色的线，把这个活就全干完了。 哦，但是这个功能都一样吗？不同的颜色不是功能不一样 啊？它的质量是一样的，但是它的代表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就是说，就跟我们开车的，我们红灯我们就停，对吧？这个电路也一样啊，我一看这红色的线，那就是火线，对吧？你这个白色的就是控制线，双色线就是地线，那我们把这个插座一打开，我们将来安装面板的时候，它自然而然的就按这个去安了。如果你没有，你装这个面板，哪个是红线，哪个是火，哪个是零线呢？那可能就搞不清楚，你装反了，有可能就造成一个跳闸。 没错，所以这一点我们的听众朋友也要特别注意哈，不要为了省那点钱，最后呢弄得就是很不清楚哈。 对对对， 就是一般的情况下，咱们就三种颜色是吧？有红， 相当于。颜色很多种， 很多种啊。 对，很多种。按正常来说的话，应该是四种功能，比如零线、火线、地线、控制线。 那就尽量这个四种功能的用不同的颜色的线。 对，国家是有标准的。比如火线，那基本上就是红色的， 红色的 跟这个黄色的这两种是代表火线。地线呢，基本上就是双色线。这个是有标准的，大家可以网上搜一下就能出来。也说如果我们业主自己施工啊，自己买材料，那你到卖电线的那，你一问，基本上他也会告诉你啊，你怎么搭配，买几盘线基本上就可以。千万别买同一种颜色或两种颜色直接就拿回来直接施工，到后期以后有问题的话，就辨别的话就相对来说就比较麻烦一点。 所以这点还是今天咱们挖掘出来。原来老说水电改造关于这个电线的颜色，我认为呢是做的话肯定按那个规范走，那看来呢很多真是不按着这个规范走，因为它每种颜色的线它都有那功能。 对 啊，所以这个很注意啊，咱们业主一定要注意，看他水电改造的时候呢，尽量把图纸咱们要弄到手啊，然后呢这个电线的颜色咱们尽量它规范啊。 对， 另外呢要点对点的接这个 电， 千万不要横平竖直，那样呢会多走线，而且呢还会形成死线。当然呢水电改造完了以后呢，我们要验收哈，这个水呢咱们要这个叫做 打压 试验啊，那么电呢咱们 通电测试 啊，像这些环节咱们也都要多加注意啊。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要签好合同。 对 啊，在之前一定要把合同签好啊，别那个说按实际情况再结算，这是一个特别的大的一个陷阱。 对对对 啊。好了，那关于水电改造这块呢，咱们先聊到这儿啊。好，非常感谢地康水电改造的白金厂，也感谢大家的收听。 鲜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

都乱了。 对 啊，一会儿这儿跑水了，一会儿那儿这个没电了， 电了 等等的，真的是就是影响你的正常生活的。所以在这里啊，咱们也得特别注意啊。那实际上咱们上半段的时候说过一个，就是说在签约的时候哈、啊 嗯， 给你出预算的时候，可能其他的一些部分呢都很清楚啊，多少钱多少钱，但是就是水电改造这块呢，他会说啊，按实际结算走。 嗯、 这个的话，千万不要让他有这么一个这个签约的一个说法哈、 嗯、 咱们尽量呢就是写清楚当然了，写清楚完了以后给你一个预算大概是多少钱，实际上整个完了以后上下浮动 10% 应该是允许的、嗯、 对， 是没问题的， 对对对 啊， 最好前期有一个预算图， 对对对、嗯、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有一些不法的这个水电改造哈、啊、他们呢是钻了我们的空子、 嗯、 怎么钻呢，就是说我们作为业主啊，可能事先关于水电改造这块由于不太懂啊，他最后啊也弄得不是很完善、 嗯、 因此呢他就觉得你看你都说不出来哪哪弄什么，然后最后呢、 嗯、 那咱们也只能是按着实际操作来算了， 对 啊，所以我们事先呢我们一定要花点功夫啊、 嗯、 这个多用点心， 提前规划好， 提前规划好，尽量给他一个特别完善的一个水电改造的一个预算的一个图，你自己的想法， 对 啊，这样呢他也能够出一个最好的一个结果、 嗯、 比较完善的一个结果、 嗯、 否则的话他就要按你这个实际操作就麻烦了， 对，因为老可能老有增项啊、 嗯、 然后那个工长或者施工队一说，哎，这增加一个插座是干嘛干嘛用的，挺好，那增加一个双控怎么怎么样啊，业主说那就要呗， 嗯， 多少钱没多少钱，等最后一量可能费用就比较高了， 没错、嗯、所以您心里一定要有谱啊，哪儿安什么安多少啊，心里都要有谱，别到时候在现场的时候他说哎呀这安一个这吧、嗯、那个安一个，甭听他的， 对， 你自己呢有一定知规就行了， 嗯 啊，来接下来呢咱们有一个微信哈，是我们一位听众朋友发来的，看来是对我们非常的信任啊、 嗯、 一下发了四五条，但是说的还是蛮清楚的啊。他说这个主持人专家好啊，说请问一下专家，说装修的时候呢说是包所有的门，但是结果呢最后门框是另外收费的，这样是对的吗、 嗯、 这个问题啊、 嗯、 但当时签合同的时候呢没说额外收费啊，结果有好多额外收费的增项，最后呢就比签合同时的费用多交了好多钱，咱们先说这门， 对，这就属于基本上就恶意增项， 嗯， 因为这个卖门也好像水电改造也好，这个报价模式啊五花八门， 嗯， 我们就按门来说，比如门有的商家呢就是一趟门多少钱，可能连门框门再锁都包括了， 对， 有的呢是不包含锁的，对吧，有的呢是不包含门框的，有的呢包含门框的，它是比如说我是几公分之内的这个门框， 嗯， 像前段时间我们家刚装修完这个门，因为我那是出租的，那门相对比较便宜买的，那个门呢它就是比如说这是我是八公分，我忘了啊，好像八公分，还应该是八公分以内，这个门框我就不单收，然后你每超过一公分我可能要收50块钱， 嗯 啊，你超两公分就是100块钱，这个呢等于前期我们去签合同的时候他也没有明确， 嗯 啊，他没告诉你我这必须是几公分，这个门就多少钱一趟门，是1000还是1500，结果等设计师上门，比如你交了定金了，设计师上门以后他会告诉你啊，由于你这超宽，由于你超高啊，那我要加多少多少钱，这种就造成我们业主就相当被动，因为我已经跑了半天建材城了，我已经基本上给他定下来，如果这时我不用他呢我还得再跑，浪费我时间，你说用他吧可能感觉有点赌性，虽然钱不是特别多， 对， 因为他没有说到明面上，这就是说白了商家的这个诚信度有问题、 嗯、 所以就是像刚才那位业主说的，这等就是商家说白了就是人为的一个恶意陷阱，如果前期他在报价里边明确告诉我们啊，我这个东西就不包括门框，或者我就不含锁具，对吧，你每超了多少，你加宽加厚我要收多少钱，这个呢是相对来说是公平透明的，对吧、 嗯、 如果没有你后期再增加，我觉得就属于恶意增项， 对、 嗯、 所以呢以后咱们对吃一堑长一智啊， 对， 就说这一趟门到底包括什么、 嗯、 事情一定要跟他说好、嗯、啊，是门板， 对， 门框， 对 啊，门锁，门把手等等的、 嗯、 还后溪的那个叫什么门溪等等， 对，门溪 是不是都包括， 对， 如果他要说哎都包括的话，咱们给他签一个合同里边， 对 啊，一定要写 清楚，我们要反过来说您这不包括门框的门他怎么安呢， 对呀、 啊、对不对，所以这个就存在问题， 对，所以呢像刚才您说如果这个门框比如说它的宽窄呀、啊 嗯、 这个有一定的 区别，这个还可以，就你可以按照你的那个啊，比如说你多宽了啊，多高了，你可以另收费，这都没问题，但你最基本的得满足我呀。 对， 所以以后咱们签合同，尤其是买门啊，这位朋友给我们提了一个醒儿，我们要多问一句，包括什么啊？这一套里面包括什么？然后明明白白的在他那个合同当中，咱们都签好。 是的，各项都存上，包括橱柜，对吧？他包管啊，包啥，可能都是单收钱的。 是的，咱们多问一句， 对 啊，多问一句就免得以后麻烦，是吧？好，那这位朋友还说啊，你说这还是大的有名的装修公司呢啊，说的我感觉呢工长也不怎么样啊，在装修一半的时候，工长呢说有好多都是额外收费的，你看这都是这个陷阱。另外呢，电路和水路走线也是多收了好多钱，就是刚才你们专家说的是走的直角。你看就是这个横平竖直那种直角 多花钱了 哎，说就是没有经验哈，纯属上当了。说而且呢这个厕所贴的这个瓷砖啊都是空鼓的，没住多长时间厕所的瓷砖大部分都掉了，所以大公司也不能够完全都能保证质量。那其实说到这儿，小白你知道一般装修的话它的保修期是多少吗？ 一般的话有的是保一年，有的是保两年，有的是保三年。这个呢，按正常来说是最少得保两年。但是有的工长他就直接保一年。像我们这刚才业主说这种情况，这个空鼓不久就空鼓了。其实前期一是我们业主可能不懂，再一个还是没有找一个专业人，比如说监理。如果你有一个监理的话，你贴完砖以后一敲，你哪有空鼓就能敲出来。敲出来有空鼓，立马就返工，你就得给我拆了，就得重新铺。那到底是基层空鼓，还是说就铺的空鼓？对吧？因为你只要有空鼓，后期就有隐患，你时间久了，这个砖就可能造成会掉下来。 所以呢，像这位朋友啊，如果你在保修期内的话，像这些事情赶快找他们， 对 啊，赶快找他们来维修，你否则都过时间长了以后他又不管了， 对， 你还得自己重新花钱啊。当然话说回来了，即便有这个保修的话，你说装修完了本来挺高兴的哈，已经搬进去住了，一会儿这儿出问题，一会儿出那位问题了，虽然说他过来给你维修，但是也特糟心的， 这特麻烦， 特别麻烦。所以这事儿一定啊，咱们找装修公司也好，找装修队也好，咱们真要擦亮双眼，一定要擦亮双眼。所以前面的这个合同的签约呀，是特别重要的。 一个是合同，再一个找一个好的工长、油工网，前期先看工地，再重要一点，最好就找一个监理。 关键是像一些大的公司吧，他真的是这个皇帝女儿不愁嫁似的哈，他根本不任你挑的。 他是这样，有的大公司呢号称自己有自己公司的监理，但是你自己公司的监理监理自己公司的工地的话，有的时候他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了。 对呀、又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他能给你起到什么好的作用啊？ 对对对、 啊。另外有些大公司他给你安排装修队，他给你安排这个工长，根本没得你挑。 对对对。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感觉特别弱势啊。所以在找装修公司的时候咱们还得多多的衡量， 是 啊，多多的衡量，尤其是在给他们结费用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咱们是有主动性的啊，是什么时间给他结啊，什么点结多少，一旦你给人家结完钱了，这个就马上就变成弱势了。 对，因为有的公司呢是要求你施工之前，有的就付50%、60%，甚至有的我遇到过业主，有的大装修公司前期全包这种，还没施工呢，先给人交20万预付款，人家告诉你我有多少多少优惠，对吧？你一旦交了钱，就非常非常被动 。 这也增项，那也增项，你越来陷阱越深。前期可能预算20，最后装下来可能30万，多增50%，而且增项的部分是不容你砍价的，价位是相当高的，是隐形的这种报价，就相对比较麻烦。 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消费者一定要注意，不要什么事情呢，就是非得看中大公司啊，大的品牌，就觉得他们是特别有保障的哈，就是他们拿糖啊，对你不好，你也还扒着人家，非得要跟着做，真的不用这样， 没必要， 没必要。如果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在你选择的过程当中，他真的让你很不满意哈，他很强势，做出一些让你特别不理解的一些事情，那就断然的拒绝。 对对对， 啊，不要再老扒着他们了。你越扒着他们的话，最后出问题的话是你自己，是你自己兜着。现在确实有些大公司是这样的。 对， 货他可牛气了。 所以我们业主一定要选择付款方式比较好的，比如说我一个接点完了以后，我付10%、20%、30%， 嗯， 就你每做完一个接点时间段，比如水电完工我付你多少钱，瓦工我完了我付你多少钱，就按这个时间点，你永远都是处于有利的方位。嗯， 我有一个经验，就是说你要是找装修公司也好，装修的也好，一定要找那种就是你有话语权的， 对， 他听你说话的， 嗯， 啊，他在意你说话的， 对 啊，这样的话应该还好啊。有一些大的公司，他真的是，非常强势， 嗯， 那样的话不合作也罢，啊，合作以后的这个麻烦也是无穷的哈，啊。嗯，好的，那接下来呢，咱们进入今天的安居快讯，一起来看一看今天的安居的内容吧。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还是邀请的地康水电改造的白金厂，咱们一起呢来梳理一下啊。 嗯， 先看第一条，说儿童床护栏或存在危险，说儿童安全的床，它的护栏的安全细节啊，一直是受到消费者的关注。那近日的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布了5家企业对于儿童安全床护栏的召回计划。不过呢，记者也发现，在5家公布召回计划的企业当中，仅1家可以在官网清晰的看到召回的计划，其他的企业都没有首页的公示。 嗯，这也说明这企业是不负责任。 对， 嗯， 说明这个企业想蒙混过关的啊。像这样的企业真的是不可信的。嗯，也就是说，大家在给孩子们买床的时候啊，还是要，我倒觉得像这些还是要注重一些品牌。 对，因为现在二胎越来越多了嘛， 啊， 就是比如说我们房子比较紧张， 嗯， 买这个高低床的就比较多一点， 嗯， 所以尤其是高出的这个床，这个还是尽量买大公司的，质量有保证的，而且还得环保。 对对对，嗯，因为你有什么事你可以找他， 对 啊，千万别到一些什么建材城啊，一些， 嗯， 不入流的一些这个家具 小品牌 售卖的售卖厂啊， 小作坊做出来的 ，买那种东西，那真的是非常危险的啊。 嗯， 好，接下来我们看下一条，说对开门的冰箱联网少，大屏幕显示噱头多。那现在市场上有很多的对开门的冰箱啊，纷纷在面板上的添加了一块显示屏，小的有10英寸左右，大的甚至达到20多英寸，足以呢当一台电视机来使用。实际上呢，这些搭载了显示屏的冰箱，往往的是能够联网啊，被赋予了智能冰箱的特色。但是这些智能的冰箱最大的问题啊，是冰箱可联网的这种消费需求和服务手段并不够多。由于呢极少有用武之地，那么带大屏幕的这种智能冰箱还是噱头的意味更多一些。我也这么认为。 对，基本就是因为大家可能概念就是我们将来就是智能化，物联网，对吧？但是说冰箱有一个，你这个有一大显 示屏， 对，它里边有多少多少菜， 嗯， 我需要买多少东西，谁会上面点？ 嗯， 就是现在我觉得还没有到那个地步发展。 对， 嗯， 更多是一种概念化的，一种噱头的哈， 嗯。 它目的是什么呀？为了价钱一有这个东西，价钱蹭蹭的往上涨。 对对， 本来可能卖1000，可能卖10000， 嗯， 一有这个估计可能卖15000了。 对对， 嗯，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啊！就是大家用的这个智能，追求智能没有错，但是这个智能是不是能够实实在在的在生活当中帮上你？ 是 啊，不能咱们弄一个花架子在那儿， 还是考虑实用。嗯， 对，你何必呢？ 对， 你钱没地儿花去了， 对， 是吧？所以咱们不要这劲儿啊！好，那接下来咱们再来看，说你家要装榻榻米，那设计师有话说啊，说这个楼价贵，房子小，榻榻米呢由于有强大的收纳功能，受到了不少刚需族的欢迎啊。像有一些设计师呢，他就说哈，说现在呢局部设置榻榻米的家庭呢是越来越多，加上呢使用舒适随意，还能节省空间，在上面呢能够实现喝茶呀、读书啊、吃饭啊、睡觉等等功能，所以广受消费者的欢迎。哎，确实现在这个榻榻米还是蛮受那个，就是它这个房子并不是太大， 对 啊，这样的一些这个消费者的欢迎。 它主要是地箱储物功能比较强大。 对对对对，啊，嗯，但是它这个样子你是不是喜欢啊？你也得自己 前期还得规划设计好啊， 嗯， 出一个效果图，比如说根据业主的一个装修风格来定。 嗯， 确实榻榻米有它很好的这个优势哈。 对， 比如说首先是能睡觉在上面，然后白天的时候呢在上面还可以活动，当一个休闲的空间， 而且有升降桌，它也 对对对、休闲 喝 喝 茶打打牌， 是，对，甚至呢这个有些人在里边当书房啊、有孩子的白天在那边啊来休闲啊，孩子玩跑跑啊什么都挺好的、还不占地方啊、所以榻榻米我是蛮喜欢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水电改造陷阱多，基础知识要了解。那经过装修的朋友都知道啊，水电改造呢是一个很容易的被坑的工程啊，在同一栋楼同样的房子，水电改造的价格就有差距，甚至呢相差1000元啊，这还算少的啊，这种情况呢是非常普遍的，因为呢水电改造呢是隐蔽工程，稍不注意呢就会上当受骗，因此呢业主在装修之前一定要提前掌握一些相关的知识，这样呢才能够防止被坑。那咱们就这条也来说一说哈，咱们之前对于水电改造，我们的消费者或者我们的业主应该准备一些什么？ 这个我觉得首先就是需要知道了解一些相关的知识点，就是你不一定全懂，像刚才我们聊过的点对点我们要了解清楚。再一个比如说选材，这个材料刚才我没说，但是我们业主也要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概念一个印象，比如说你是用铁管，这个电路改造你是用铁管还是用 PVC 这个塑料管，对吧？水管你是用 PP 二水管还是不锈钢水管，大概什么价位，哪些品牌的相对好一点，而且规格，比如说我们拿现在用塑料管 PP 二水管比较多，水管比如说20水管我们通常认为4分，像20的水管这个壁厚不一样，就压力等级不一样，它的价位也是不一样的，比如热水管我们一般的壁厚是20×2.8的壁厚，同样压力等级的高一个等级呢是20×3.4的壁厚，也就是说我们跟装饰公司签合同，比如说他写的某品牌，对吧，这个大品牌的 PP2 水管就写个20，比如说四分管，那具体是哪个型号呢，你是20×2.8的呢20×3.4呢，那一米管这个成本可能就差几块钱啊，如果没有标明，这时候他给你用了第一个档次的材料，那我们业主自身呢可能又不懂，可能就这时候就在暗箱当中可能就吃了一点亏，对吧？那所以就是说在合同上这种呢最好也要注明，就是我们用哪个品牌的材料，它的规格型号最好也做一个注明，这对我们自身相对来说有保障的。 哎呀，其实小白刚才你在说的时候哈，即便我做了这么长时间的这个装修节目啊，你让我说用什么样的材料哈，用什么样的规格的等等的，其实我也说不大清楚，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也会弄不清楚，所以我就在想找一个靠谱的诚信的这样的一个装修公司和装修队，其实这个是首要的。 对 啊，有人那么说，说什么防君子不防小人啊，就是说真是这样的，如果他是小人的话，你真的是防不胜防，没办法啊。所以刚才您说那些即便是他跟你都签约了啊，什么材料什么规格都给你签好了，但是最后进场那东西你又不懂，看了半天是那个型号的吗，是那个规则的吗，你都不知道。 对 啊，所以这个当然了，像这些知识我们也应该有，有的话呢，有你说出一两句，然后对方觉得哟，这主懂， 能震慑一下， 对他有一个震慑力也行。具体懂不懂的话，你心里明白， 对 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这个京城两家老牌的家居市场呢是闭店腾退了。近一周来啊，京城两个老牌的家居市场相继的闭店腾退。那今年的北京市非首都功能疏解继续进行。北京市发改委四月份公布说，截止到今年年底，将完成90个传统商品交易市场的关停清退、改造升级和疏解转移。除了洞批、大红门、雅宝路等老市场，其中也不乏一些家居建材市场。哎，其实小白，咱们也是了解一下啊。现在北京的建材市场还剩什么了？ 哎呀，不是特别多了。大的无非就是居然、红星、城外城、南极美，这是大一些的。像原先的在应该说五环以内的啊，别的一些建材市场基本都已经拆了，比如说这个。北沙滩原先这万家灯火相对比较大，再一个南边这个金开建材城， 包括玉泉营的建材城，好多基本上全部都拆了，已经疏解了、 即便是有些没有拆，像什么十里河是吧， 对， 那边是原来是个大的建材城， 对对对， 聚集的一个地方啊、虽然说它现在还有建材城，但是整体来讲就是 已经规划调整了， 规划调整了、没像原来那么乱了， 对，相对比较规范现在、 但是呢，由于像有一些那个店的都给驱走了哈、可能是不是造成这个建材一些产品它的价格有所升啊， 会有，因为 成本高了。 对，从去年开始国家抓这个环保嘛，环保的话造成好多的企业，尤其是生产性的企业，从北京就已经不能再生产了，基本上就已经迁到北京外边去，这样呢会造成它的一个物流成本的增加啊，所以就是说价格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装修过的业主可能有体验，从去年9、10月份以后，这个建材我们装修的成本一直在上升啊，这主要有几方面的原因，一个是生产性的企业它的成本无形当中增加了，还有一个我们施工工人他的生活费用，像房租、 用工成本， 对，用工成本在太高 了， 所以整体费用是增加了。 另外现在装修的话，那天我跟一些这个装修工人在聊天哈，就是说现在装新房的机会并不多，好多都是二手房的翻新。 对，因为最近几年新房现在主要是两线房， 对， 两线房的开发的力度又不是特别大，就是保障性的房，主要还是靠二手房这个成交量，但是即使这种情况下呢，二手房比前几年相对也要差一些的这个整体的量，因为国家在限制这个购房这个人这个资格嘛，所以它流动性现在相对来说比较低一些。 有人说好像最近一两年装修的档次有所降低，说这跟那个房价比较贵，大家买房的时候已经把钱基本上都用尽了，然后后边装修的时候呢可能就差不多就行了， 有一定 有这样的情况哈， 有一定关系，因为我们在像我在2003、2004年那时候房子一套房可能30-40万，但是业主的装修费用可能就30-40万，那您现在一套房几百万上千万，它的装修费用还停留在几十万，有的可能还压缩了，说实话。 所以我在这里倒提醒大家哈，这个房子买的固然贵，但是装修呢咱真的不要含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装修你只要装完以后你一住进去，我估计10年8年你不会再去装了， 是的 啊，所以你后边你要没装好的话，你会特别后悔，你就老想，哎呦，当初为什么花这么多钱买房子，我没这么好好的装修，也体现不出它的那种价值哈，那种舒适感。所以呢，哪怕咱们够一够，都给它装修好了，否则你住进去以后啊，真的再去装修的话，你得下多大的决心呢？太麻烦了啊！ 而且选材环保是 最重要的，对对对，所以就是说装修咱们不要太轻视它啊。好，这个刚才发短信的位朋友特别好，他又说我要给大家提个醒儿，有好多公司呢都是没有自己的工人的，干活的工人呢都是工长自己找的小工啊，就是跟工长长期合作的工人，所以呢质量不能够保障，所以找装修公司必须得问清楚干活的工人是不是公司的人还是工长自己找的小工。我告诉您吧，您一问他肯定会给你一特满意的答复，但是最后他可能就是找工长自己找的人，这真的是防不胜防啊！ 是的， 啊，说这个好多公司呢都是不养工人的，确实这是事实。 对，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就到这里了啊！非常感谢呢来自于地康水电改造的白金厂啊，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周杰。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咱们城市广播下面的节目。 很多朋友啊说好久没有听到播放器的赠送了，这是为什么呢？确实啊，这多媒体播放器虽然一直受到中老年朋友的欢迎，但是因为成本太高，再加上之前一直是缺货的状态，所以啊有段时间没有赠送了。 那今天周末版特别活动，凡是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花99元订购一盒瑞麟羊奶粉的朋友，订购6盒就送一台人气赠品播放器，也就是说啊，这原价1548元的6盒瑞麟羊奶粉，现在只要594元，而且呢，还有一台价值298元的多功能媒体播放器，手机大小，立体音箱。那天气呢越来越凉快了，晚饭后啊，可以带着它呢去散步、跳广场舞、听新闻都是没问题的。但是因为咱们赠品有限，只有50台的免费赠送，抓紧时间来参与活动，4007106108，4007106108。